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火燎的空。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近日，农业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农资和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信用档案的通知》，要求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把建立主体信用档案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予以推进，逐步构建以信用为核心、事前信用承诺、事中信用监管、事后信用评价的新型监管机制。据财政部农业司消息，2017年中央财政共安排资金230亿元，继续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各地创新支持方式，采取信贷贴息、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等方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继续重点支持建立完善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并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机械化烘干等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8月22日，涿州市召开京南创新中心项目规划工作汇报会，涿州市领导王艳青、陈宇、周林伟、范德虎及京南经济开发区主要负责人、北京万科产业城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瑶、中关村协同发展公司总经理韩东出席会议。会上，北京万科公司有关负责人汇报了京南创新中心综合体概念方案，中关村协同发展公司有关负责人汇报了京南创新中心产业策划方案，与会人员就项目规划有关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市委书记王艳青指出，京南创新中心项目规划设计的提升重点考虑了产业和交通等方面的实际问题，空间利用上更加合理，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规划和修改完善，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他希望双方加强对接，深入交流，共同推进项目进度。市长陈宇说，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京南创新中心项目，希望双方加强沟通，积极主动解决问题，完善项目规划设计，涿州市将全力支持项目的规划建设，争取早日把项目做成做好。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是谁给谁的信藏在深锁的抽屉，

办理周期三个月，一家三代或永居，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八月希腊免费看房团即将启程，想要办理的客户请抓紧时间。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梦见的就是你，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是你，是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一首印记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